Hi, this is Chinese Pod coming to you from Shanghai, China. I'm Jenny. I'm John. John, 今天 Upper Intermediate 课程我们带大家去锻炼。 对。It's about calisthenics or similar types of exercise, 对吧？ 哎，但是在中文里面，这个 calisthenics 没有一个很好的翻译。 哦，对，好像没有。 很奇怪，就是有些字典里面说是健美操，有些说是健身操。总而言之和英文的意思都不太一样， 但这些会让人觉得像 女孩子跳的 aerobics， 对对对，所以今天在我们的对话里面呢也没有 calisthenics 这一个词，对吧？ 但是基本上是这个意思。 对，我们会告诉你这几个动作中文怎么说，那到底是这些动作有效还是去健身房有效呢？我们现在一起来听听看。 好的。 瞧你肚子又大了一圈，跟我锻炼吧。 你不是最讨厌去健身房吗？ 锻炼又不是只有在健身房才能做，我每天系统性的做仰卧起坐、俯卧撑、引体向上来塑造肌肉，保持体型，你看效果真的不错。 哎呀，搞了半天就是这些最基本的动作，这算什么锻炼呀？健身房里的器械练力量和耐力，效果又快又好，而且还能看美女。 你这个色狼，健身都不忘泡妞。你别小看这几个简单的动作，他们可是能锻炼身上各个部位，整体效果可好了，而且练出来的肌肉很自然，不像健身房练出来的那么僵硬，看上去四肢发达，头脑简单。 你这是典型的酸葡萄心态，那种肌肉才有型。再说了，你的锻炼方法见效太慢，要做多少个仰卧起坐才能练出六块腹肌啊？ 可是这些动作的效果持久啊，而且就是因为做起来方便，没有场地限制，所以不管在家还是出差都能很轻松地做到。这是真正把锻炼变成生活的一部分，不像去健身房既麻烦又枯燥，难怪好多人最后都放弃了。 行了，我们废话少说，用事实说话。 没问题，咱们来真的，我让你看看俯卧撑和引体向上的厉害。 掰手腕你肯定掰不过我。哎，身体不许动啊。 我用得着耍赖吗？准备好了吗？一二三。哎哈哈，你这手这么软绵绵，就像块豆腐，真是给健身房丢脸。 我今天没吃早饭，平时我肯定能赢你。 得了吧，我看你全身上下没一个地方有力气，就是嘴硬。 哎呀，这样你们男人真的会讨论健身吗？会讨论身材吗？ 偶尔会吧。 不是自己的，讨论女孩子的可能。但是讨论身材的时候，我们都很怕听到这么一句话：肚子又大了一圈，肚子又大了一圈。 So your stomach is measured in rings? 对，这个也是很正确啊。 我们好像只说 you're getting bigger around the middle, 不会说一圈。 哎，但中国人就是用圈这个算量词吧，来形容长胖了啊，肚子大了。 可以说一个人胖了两圈吗？ 一圈 三圈？ 可以，可以。 是吗？ 对，就是你的这个 contour 轮廓啊，胖了一圈。好吗？ 恶心。 肚子又大了一圈，所以需要去做锻炼，而且要系统性的做，对吧？ 系统性的做是 systematically do it, 是吧？ 没错，就是说可能每天会做一段时间，做几个动作， 这就是你的系统。 哎，很简单的系统。那系统性的做什么呢？我们有几个动作啊，一个是仰卧起坐。仰卧起坐， 仰卧 that's like lie down on your back。 对， 起坐 sit up。 是的，因为仰就是脸朝天的意思。比如说仰泳，游泳的时候啊。 Oh, that's the backstroke。 对对对。 Okay, so lie on your back and sit up。 是 sit up。 这个叫做仰卧起坐。那么还有一个叫俯卧撑。俯卧撑， 那俯卧是仰卧的反义词是吗？ 哎，对，卧就是躺下来的意思嘛，那么俯就是脸朝地。 So lie face down。 对， 俯卧撑，这个撑就是把身体支撑起来。 So push yourself up. 对的。 Push ups. 对，俯卧撑。那还有一个呢，叫做引体向上，引体向上。 So that would be pull your body upward. 嗯，对。 Pull up. 是的，嗯，引体向上就是 pull up. Yeah, pull up or chin up. 啊，哎呀，在英文里面都很简单，都对应的什么什么 up， 可是在中文里面特别复杂啊。 对，我觉得很难，像成语一样。 那我们再来这个复习一下，仰卧起坐 sit up， 俯卧撑 push up， 引体向上 pull up， 啊，这些动作呢都可以塑造肌肉，对吧？ 塑造 that's 塑料的塑是吗？ 嗯，是的。 那么塑造就是 sculpt mold， 对， 好，塑造肌肉 sculpt your muscles、嗯、 对的。那还可以帮你保持体型，对吧？保持体型。 So this is quite literally keeping in shape. 是， 不是健康，而是这个体型 the shape of your body 比较 shallow 就是外观，这样才会漂亮啊，保持体型。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个非常难解释的用法吧。 嗯， 应该叫什么？ 哦呦 哦呦每个人会有不一样的这个哦呦法啊。 这个好像北方人不太说吧。 嗯，而且在南方呢也只有上海和江浙，江苏和浙江这一带的人会这样说。 那是不是男的说的比较多？ 女孩子也会说。 哦，那跟哎呦有什么区别？ 哦呦更多的就是你有点在就是嘲笑对方 dismiss Dismissing their opinion or their 对 position. 哦哟，是这样。嗯，那因为我们今天的对话就是两个人在说什么样的健身方法才好嘛。 嗯。 哦哟，他就觉得那个仰卧起坐啊什么没有用，对吧？ 嗯。 好，那接下来我们看器械，器械。 那器械有点像机器吧？ 嗯，但是机器一般是用电的。就是、 哦，那器械是一种 mechanical device apparatus 啊，是的。 所以健身房里面的东西不用电是吧？ 有，对，很多东西不用电的， 嗯， 对吧？ 有的不用电， 嗯，这种叫做器械啊。可是只要你同意吗？健身房练出来的肌肉很僵硬，僵硬 啊，不一定，但是很多人会这样。 嗯，因为都会很上瘾。 对，如果你不小心。就会变成一种什么大块头。 没错，就是那种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就看起来这个样子啦。 The stereotypical big dumb jock. 对，四肢发达头脑简单。那其实有些人四肢发达头脑也不一定简单，但是像这样说的是一个 stereotype。 嗯。 哎，女人有一个对应的差不多的。叫做 你是说肌肉很发达的？ 不是， 是什么？ 胸大无脑，胸部很大，然后就很笨，没有什么思想。那个 很配这种男的是吧？ 四肢发达，头脑简单，要么就胸大无脑。那我们再来看看，形容一个人身材很好，他应该有六块腹肌，六块腹肌。 腹肌 are your abdominal muscles， 对吧？ 对，腹就是肚子。嗯，肌肉对吧？ 六块腹肌 six pack。 嗯，要有六块，这不可能有七块吗？ 七块 练得出来吗？ 不知道，没数过。 哦，可能人体就是构造， 好像有的人长得有点怪，可能 一块 有点像七块。 好，哎，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啊。我们去运动的时候呢，都会看效果，对吧？然后要效果持久，持久。 那持久是形容词吗？ 嗯，对的， 是 lasting， 是效果持久啊。 那么持久的相反是什么？ 短暂，效果很短暂。 So very brief。 嗯， 那这里他们还用到一个词， 嗯， 好像是无聊的意思是吧？ 对，叫枯燥，枯燥。 枯燥也是什么 dull？ 对，就是和无聊的意思差不多，但是呢是一个很好的 alternative。如果一直用无聊，你会觉得很无聊的话，你可以试试用枯燥啊。 嗯 ，dull monotonous。 嗯，哎，那现在我们看一个特别生活化的用法，叫做"咱们来真的"。 咱们来真的。 对，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 这个来是做的意思吗？ 对，做的意思，做一些 do something for real。 没错，因为在这篇对话里面他们一直是在说，对吧？ 那他们来真的是做什么呢？ 就是真的要去掰手腕，掰手腕。 So that's arm wrestle。 掰是什么？ 掰的意思就是折断，用手把什么东西折断或者分开。那掰手腕呢，就是要比谁能把谁的这个手这样，不是真正的折断了，但是把它这个压下去。 Slam their arm to the table。 对，掰手腕，北方也可以说掰腕子，掰腕子。好，那我们看今天最后的两个用法，一个是得了吧，得了吧。 对，这是刚刚赢的人说的，对吧？它是什么意思？ 得了吧，就是 你就别再说了，你说这些都是没有意义的话。 Like forget about it, give it up。 对，就是废话，别说了，得了吧。 OK。 那么他认为他这个朋友啊就是嘴硬，嘴硬。 So his mouth is hard。 对，就是只会说不会做。 All bark and no bite。 对，这个叫做嘴硬啊。那我们再来听一下今天两个男人之间的对话， 锻炼听力。 瞧你肚子又大了一圈，跟我锻炼吧。 你不是最讨厌去健身房吗？ 锻炼又不是只有在健身房才能做，我每天系统性的做仰卧起坐、俯卧撑、引体向上来塑造肌肉，保持体型，你看效果真的不错。 哎呀，搞了半天就是这些最基本的动作，这算什么锻炼呀？健身房里的器械练力量和耐力，效果又快又好，而且还能看美女。 你这个色狼，健身都不忘泡妞。你别小看这几个简单的动作，他们可是能锻炼身上各个部位，整体效果可好了，而且练出来的肌肉很自然，不像健身房练出来的那么僵硬，看上去四肢发达，头脑简单。 你这是典型的酸葡萄心态，那种肌肉才有型。再说了，你的锻炼方法见效太慢，要做多少个仰卧起坐才能练出六块腹肌啊？ 可是这些动作的效果持久啊，而且就是因为做起来方便，没有场地限制，所以不管在家还是出差都能很轻松地做到。这是真正把锻炼变成生活的一部分，不像去健身房既麻烦又枯燥，难怪好多人最后都放弃了。 行了，我们废话少说，用事实说话。 没问题，咱们来真的，我让你看看俯卧撑和引体向上的厉害。 掰手腕你肯定掰不过我。哎，身体不许动啊。 我用得着耍赖吗？准备好了吗？一二三。哎，哈哈，你这手这么软绵绵，就像块豆腐，真是给健身房丢脸。 我今天没吃早饭，平时我肯定能赢你。 得了吧，我看你全身上下没一个地方有力气，就是嘴硬。 Okay, so how about we take one more look at those hard words? 好，一个是仰卧起坐 sit up， 还有一个俯卧撑 push up， 最后引体向上 pull up， 但是还有很多吧。 我是不运动，我也不知道其他有什么。 反正有什么问题可以上 ChinesePod.com。 对，我们会先去学习，然后再告诉大家的啊。 Answer your questions。 好的，今天时间又差不多了，我们下一次再见。 再见。ChinesePod.com Mandarin on your terms。